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，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，这夜晚让爱恋可有画面感，回想与你约会过的地方都舍不得删，在脑海里储存心上你微笑流 我们爱的难舍难分，爱的奋 些错，我们不用去争论。也许我错过幸福的时分，这挫折多了个伤心的人。我们爱的难舍难分，爱的奋不顾身，为何再见只是陌生人？原来的无声，我的心好冷，那绝望比分手更伤人。该拿什么与眼泪抗衡？平凡荒诞的经历算不算成长？有没有一首歌能融化所有的不解？有没有一首歌能熄灭所有不安的恨？有没有一首歌能穿越所有的流言，抚平那些伤痕，换回爱在我心里流淌？解不开的结，有没有一首歌